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欣妍。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在广播节目中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主要回答各位听友网友的情感咨询，所以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生活中如果有一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的问题，大家需要和广播节目来讨论，那就记住有每天播出的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您可以关注我们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这样就方便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就是我的微博，给我留言。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要在任何时间方便收听，或者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 APP， 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字啊，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和我们互动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一位女性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离婚以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啊？已经离婚有3年的时间了，离婚当时和离婚过后的种种那种心理上的委屈、愤怒、不甘、难过等等这些情绪，现在渐渐的都已经平静了，但是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就有点不知道了。周围当然也有离婚的同事啊、朋友啊，有的时候坐在一起也会聊一聊离婚以后的路啊，才会发现离婚以后的路啊，其实说不容易也挺不容易的。比如说吧，我有一位女同事，那天工作午餐的时候突然跟我聊起来了。因为知道我也是离异的，所以呢我们那天啊就格外的多了一些话，主要说的就是离婚以后的路。她说她离婚以后啊和父母住在一起，其实呢她心里边啊还是向往新生活的，但是她就会发现越见那些能和他相亲的男人，条件啊是一个比一个差，一个比一个低。他说他特别希望的就是能够从父母那儿搬出去，搬到另外一个人那儿去，因为他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在父母这儿毕竟是有很多的不方便，虽然他很孝顺，但是呢父母啰嗦唠叨，而且父母总是给他各种压力，总是干涉他的情感生活以及他的工作状态。他说他特别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和这个人简简单单的在一起，然后分享后半生的生活。但是啊他见了不少人，他说真是一个比一个差，有的啊也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要借给我介绍给我，是不是因为我离婚了在别人眼里就掉价了。那么听他说完啊，我自己就想了想，离婚这3年呢我还没有开始找别人，因为这3年可能疗伤、照顾孩子、照顾自己的父母，现在呢孩子也已经考完试了，我自己心里边也安定了很多， 父母身体很好，经常出去旅游，我的负担小了很多。那我特别希望的就是该考虑我个人后半生的生活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后半生我该怎样呢？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人呢？我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再去找后半生这个人呢？ 嗯，我听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描述哈，除了自己的经历，其实还有自己的同事的经历哈，都是离异后的一个生活怎么安排的问题。我就想起来前两天其实我跟我的一个来访者也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像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可能总是活在别人的需求里面，比如小的时候父母要求我们听话，对吧？老师要求我们好好学习，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可能父母或者社会要求我们要走入一段婚姻，要生一个孩子，要好好养育他，要孝顺父母。好像我们总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和别人的需要里，而当我们就像这位女士说的，我好像这个父母也不需要我特别照顾，对吧？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当我的孩子考完试，好像对他的照顾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个伴侣，还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开心？还是说我要找一个伴侣，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好像都开始不清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并没有遵从自己的内心，而是一直在遵循一些规则。好像就是这位女士给我的感觉也是，当然你说你的那个同事哈，他是很想找一个伴侣，他很清晰，对吧？只不过是可能没找着合适的。然后你好像我听起来也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人。好像自己也还在犹豫，觉得好像必须下半生得有一个人陪伴似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不着急迈出这一步，先静下心来去想一想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很需要一个人陪伴，很希望能够有一个温馨的家庭，那么你就去找一个伴侣。但如果你觉得我一个人的生活也很精彩很舒服，我不想找伴侣，这也是可以的。所以想清楚之后再去动。而且其实我觉得想清楚自己的需要也是对自己关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很多人活得很苦，就是大半辈子过去了，可能一直没有真的关爱过自己。所以当你去想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爱自己的一个过程。至于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伴侣，你说听了那个同事的话好像觉得很难找，或者说为什么是不是离了婚的女人大家介绍给我的对象就都条件很不好，我想说的是，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心态就是你可能没结过婚的女性或者男性，他们去相亲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一些他们觉得条件很差的或者很不适合自己的。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概率问题，只不过是当你自己觉得我离了婚，好像我年龄大了，我就不值得被别人爱了之后，你每当见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非常不好。 对， 你就说哎呀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才介绍给我。这种反复的心理暗示其实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大的。如果你就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你是积极的阳光的，你一定会吸引到很适合你的对象来到你的身边的。无论是通过别人介绍啊，还是说参加一些活动认识的朋友啊，其他的人啊，我觉得都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的，主要还是自己的心态。 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哈，离异的女性，她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她们会说我想得很好啊，我是希望我后半生有一个人陪我啊，我也希望再走进后半生的婚姻生活啊，但是才会发现世道艰难啊，怎么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啊，这个您说让我们鼓起勇气鼓起信心相信自己是值得爱的，好吧，那我相信，但是好像这个前途究竟在哪儿呢？在一次一次的碰壁中，那么有人也会越来越丧失信心。那为什么这些人会碰壁呢？ 这些人碰壁其实确实有社会的原因啊，社会整个的大环境对于当然这些年我觉得已经好了很多了，早些年可能更严重，对于离异的人多少是有一些歧视的心态的。包括可能尤其是有孩子然后年龄也大了，对吧？确实找伴侣的时候彼此都会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对于女性来说社会上 这个流行的风气也是可能男性更喜欢找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哈。 嗯， 这个都是一些客观因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社会的环境在不断的变化，然后呢也有很多男性是很欣赏成熟的女性的，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性，阳光开朗的女性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无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保证是爱自己的。当然我一直在，因为我很希望有一个伴侣，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伴侣的这个路上在行走。但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不要忘了，我每天都要活出自己的幸福，而不是说我一直奔着一个目标，我只要不结婚，我就特别不幸福。那这样的话，你一直遇不到，你就会心情越来越差。但如果你每天都把自己安排得很幸福很开心，然后一直在等待，可能突然有一天来到了，你就会觉得很惊喜，我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心态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事情啊，或者我们自己的经历，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得从自己的心态上去着手。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再来一位离异的女性的问题哈。她已经离婚有6年的时间了，那么因为过去女儿很小，一直带着小女儿，现在呢女儿已经去读寄宿的中学了，这时候呢她开始关注到自己的问题了。他说以前其实一个人带孩子的时候呢也挺难的，而且呢在之前的婚姻当中自己也受过一些伤害，所以那时候啊自己的心情经常不好啊，有的时候啊也会冲着孩子发发脾气，另外呢自己也不懂得照顾自己，所以啊自己好像就显得很憔悴很沧桑。那么现在啊自己慢慢的开始关注到自己的这个状态不能再这么差下去了，特别是女儿进入青春期之后，女儿和自己开始有了对话，女儿呢都开始嫌弃自己了。女儿说，妈妈你这个样子太难看了，跟我同学的妈妈比起来你要老好几岁。她说，那我突然就意识到了，其实作为女性来说，我真的是女儿的榜样啊，我应该做出一个精彩的生活的状态。所以呢现在把孩子送到了很好的寄宿学校，我又开始认认真真的打理自己的生意，当然也开始关注我自己了。现在问题呢就是这样，我现在啊是属于在这个小城市当中有那么一点点资产的人，因为我几乎有半条街的铺面都是我自己的，这也是以前和前夫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做生意他留给我的一部分。那么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我并不是那种很发愁的人，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会发现我在找的这个对象的过程中啊，有一部分人他们会知道我有这样一些财产，所以呢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状况。有一些人他什么都没有，他还挺惦记着你这些财产的，所以呢坐在那里聊聊天呢，他就会问你，假如要结婚的话你要婚前财产公证吗？他说还有一些人呢可能自己状态也一般，但是呢这些人啊他面对我这样一个女人就会有自卑，他会觉得我的财产比他多，好像他就会觉得我不是那种听话的女人，他给中间人捎的话呢就说这种女人啊太难搞了，又有钱将来呢是很难听话的，就这样就把我给吵了。所以啊我就不知道哈，那我究竟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状态的人对我来说才合适呢？这也是一个离异的问题啊。 对，就是当开始认真去寻找一个伴侣的时候，发现好像确实有很多人是不合适自己的哈。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特别的正常啊，就是每个人对于婚姻的期待，包括那个伴侣的期待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后面提到的这种说，他跟中间人说这个女人不会听话，对吧？那明显这样的男性，他其实在这个亲密关系里，他一定要占主导地位。 啊，他一定是希望这个女人是被动听话的，并且从属于他的，他才能够觉得安全和舒服，否则他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或者自尊心很受挫。那么这样的人，我觉得显然是不适合你的啊。就是他虽然这个评价好像是说是你不好一样，但其实你要把这个事情摘清楚，是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一段关系，而并不是你不好。啊，然后至于前面的这一种呢，比较看重你的财产的人呢，我觉得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啊。你应该能够感觉到，有的人可能就是奔着财产来的啊，他就是他的婚姻的目标就是我要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啊，比如说我自己可能养活不了自己，对吧？或者我自己觉得赚的钱不够我理想中的生活，我希望另一半能够提供给我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当然也觉得钱很重要，但是呢，他也很在乎关系。我觉得这种人可能跟前一种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取决于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人也是希望在财产上有一些获益的。啊，如果你完全接受不了，那这两种人也都不适合你。那适合你的可能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可能相对独立，对吧？彼此尊重和平等的这样的男性，就是我尊重你，有你的事业，有你的财产。那么当然我们在家庭共同的生活中我们都要去付出一些，但我也不会指望着你养活我，因为我也有我的事业，我的追求。我也平等的尊重你。我觉得这样的男性就是听起来是更适合你的，但是只是我的一种猜测，我不知道。因为虽然你在这个事业上是很成功的，但不代表你在亲密关系里就一定是那种很强势的人啊。我觉得这个是一分为二的看，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在关系中是希望更多的被照顾，还是希望更多的被尊重，是希望更多的两个人能够经常在一起互相温暖，还是说相对独立但互相支持。你自己弄清楚之后，其实你在相亲的过程中可以把这样的一部分表达给对方啊，就让对方看到也许你的人格的特点或者你的需求跟你的事业是一致的，但也有可能是你在生活中就是另外一种人。我觉得更多的把你自己展现给对方，把你的需求清晰的表达给对方，可能就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了。 好，谢谢白露。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与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107.3 AM1026 北京市场播。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想跟你们说一下我的不幸。今夜思雨时节目呢，也是经常在晚上陪伴我的一个节目，有的时候呢是孩子睡了以后，那我呢也就会打开手机听一听你们的节目，听一听别人的事情。可能我还没有在之前想跟你们说，但是呢现在想一想，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痛苦，还是和你们说一说吧。我有一个4岁的儿子，儿子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我想说的是，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完全能确定他的这种状况。当确定了他这个状况之后，到现在也有差不多3年的时间了。那么我老公呢，慢慢的就已经不开始和我一条心了，嫌弃我和孩子。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没有离婚的状态，但是说起话来已经不是那种老公对老婆、爸爸对孩子的那种感觉了。他觉得孩子和我都变成了他的累赘，一直都是很嫌弃的。所以呢，我现在觉得心里很苦。要是和他离婚呢，孩子更可怜，连个亲生爸爸都没有。要是不和他离婚呢，孩子也很苦，被他亲生爸爸嫌弃着。而我被他嫌弃，我倒没觉得什么，我也慢慢的认清他了。也许男人就是这样，在一些生活压力和困苦面前，不如女人这样有韧性和包容。我自己会咬牙，儿子什么样我都会把儿子养大，但是我这个家庭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想说的是，当就是遇到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出生有一些先天的疾病的话，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真的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并且我们可能在这个压力就是会有各个方面的压力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特别佩服这位妈妈，你一直能坚持的去给孩子很好的支持啊，非常的不容易。那面对你丈夫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能够听出你的话语里面其实对他是蛮失望的哈，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他那么没有担当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客观现实是，他可能已经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哈。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他尝试沟通过，就是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性是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嫌弃你和你的孩子你们的孩子，而是说他自己压力也很大，然后他不自觉的会把这个炮筒对向你们两个来缓解他自己的压力。有的时候他可能内心是爱你们的，但是他表达出来是一种愤怒或者指责的情绪，也不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有没有办法跟他坐下来两个人去聊一聊我们这样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怎么想的，对吧？我们两个怎么样共同来抚养这个孩子，以及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彼此一些什么情感上的支持包括缓解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但是如果你真的努力过了，发现他就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或者是除了对你和孩子的指责没有任何其他的情感的人，我觉得可能维持一个爸爸的名字或者丈夫的名字真的那么重要吗？因为你也提到了说，其实他只是你可能只是担心的是，如果离婚了这个孩子没有爸爸了好像特别可怜但如果是一个一直指责他和不爱他的爸爸，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更可怜的 对 所以如果真的不行，我觉得如果你自己也能够去承担抚养他的责任的话，就是你能够承担这个压力的话，我倒觉得离婚也未尝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那么另外呢，就是也许你已经找了哈，我只是想提示一下，就是对于这种发育迟缓的孩子，其实是有很多家长的组织的我也遇到过很多，就是像是心智障碍家长的联盟啊，或者是肢体障碍家长的联盟啊，但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发育迟缓是具体什么一个情况哈就是他们之间会有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对吧，未来怎么办，或者我们家长在心烦的时候彼此聊一聊就是当你们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的时候，就特别能够给彼此这个情感的支持，甚至是出一些主意有效的一些方法的交流我觉得可能找一些这样的支持，对你来说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吧 因为大家有同样的这样一些状态相互之间会更理解一些，就是这样的妈妈也是很需要得到其他人的支持的是吧大家也会相互了解到一些信息也是彼此的一个安慰哈 对是的 确实是这样但是生活中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这个女士提出的可能也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就是当生活中遭遇一些两个人之间的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来自于孩子或者来自于对方的家人老人，那么另外一方如果没有站在自己那边全力支持，其实这是做伴侣的心里边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 也就是伴侣的意义是我们能分享生活里那些幸福的有趣的美好的事情可是更重要的意义是那份分担。 对， 其实这才是我们找伴侣的找人生伴侣的真正意义吧。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们找伴侣其实就是希望在生活中我们遇到难事的时候互相拉彼此一把，或者我们共同的去为一件事情努力所以就是真的是当你遇到伴侣不支持你的时候会特别的失望， 好遗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很无奈可能生活中确实也会有这样事情的存在。 对， 如果真的我们遭遇了这种事情，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己更坚强。 对，是的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到同名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呢给我在新浪微博留言主持人孙岩，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 还有我的工作微信号，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加入的方式您可以在我们公众号里去寻找。谢谢大家，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 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广播节目中每天22点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我们，比如说听听 FM，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之后，两个听字啊，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分享。那我们继续来看听友发给我们的各种各样关于情感问题的咨询。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前几天啊去相了一个亲，男生呢比我大8岁。我说实话，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呢是挺好的。他呢是父亲的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呢，所以我还是挺放心的哈。去了之后呢，发现他长得模样不错。我应该说我是一个颜控吧。长得好看，我就对他一下子有了很多的好感。接下来呢就是第一次的约会哈，第一次约会也会很顺利。吃饭啊什么的，我觉得他有礼貌，提的问题呢也是比较有礼貌的。临走的时候呢还帮我叫了车，那我都觉得他挺周到的哈。再说一说这个接下来的事情嘛。接下来的事情啊是等我这个回到家里之后，他突然给我发了一份我们一起吃饭的菜单的账单。然后他对我说，他说其实我知道很多男生应该付约会的费用，但是呢我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规则，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和女生相亲的时候，结账呢还应该是 AA 制的，刚才没跟你说明白，现在跟你说一说吧。其实啊我们那餐饭就吃了200多块，不到300块钱。我当时立刻我就把钱一半的钱给他发过去了，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再搭理他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坐在那儿他应该跟我说清楚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小气啊，但是就是让我觉得不舒服。一切都挺完美的，等我回来之后他这样告诉我，可是呢到第二周他像没事人一样又开始约我了。于是呢我就找了一个理由非常客气的拒绝了，我说抱歉啊，我还有事儿啊等等这样一些。第三次也就是隔天在周日的时候一早晨他又约我，那我又对他说我今天有事儿啊如何如何的，其实我就是想你知难而退吧，我不想再去了。但是呢他不，下午的时候啊他就突然给我发了一大串话，他说你这个女生我真的觉得你自我感觉够好的，我约了你2次了你都不出来，现在的女孩子怎么都像你这样啊，把自己当成公主一样，你们真的觉得你们很了不起吗？ 其实你长得也一般，如何如何如何的说了这样一些话，那我就迅速把他拉黑了。结果是他让那个介绍人找到了我爸爸，非要让我爸爸说我一顿，说我特别的不礼貌，说我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对他非常的不礼貌等等。这些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周围的朋友啊人啊我都觉得是挺友好的。过去听人家说相亲会遇到一些奇葩，我都是觉得对我来说不可能吧，没想到现在就让我遇到了，我以后哪还敢相亲啊。我想问你们，我哪做的不对吗？ 其实是这样哈，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就是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整个的相亲过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可以去反思一下，就是自己到底有没有不礼貌的地方。 嗯， 如果你觉得确实没有，那很有可能这位男士就是因为反复约你，然后你不给他回音，他觉得很受伤啊，他觉得自尊心受创，然后他采用了这种激进的方式来攻击你，让他自己觉得好受一点啊。 嗯， 所以就是对他的攻击你要放下啊。 嗯， 就是我们讲相亲的时候的确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人沟通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是通过相亲这一个渠道开始去接近他和认识他，但我们还没有很多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了解一个人啊。 嗯， 那也有可能在一些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突然就把他的非常不好的一面给激发出来了。 嗯，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能看到这个人的缺陷是不是我能够接受的，如果不能那就迅速的结束，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哈。那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觉得好像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他的表现让我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去跟他再交流一次，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但我们不说这位男士啊，比如说有一位男士真的要跟你 AA 制，对吧？ 嗯， 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你也可以再见他一次，也许他只是在 AA 制这件事情上自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限， 嗯， 在其他方面他是很 OK 的啊，你觉得很合适的。我觉得可能只是每个人对于一件事情他的价值观和判断会不太一样。 我特别同意。 嗯，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其他方面，我们不说这个男士哈，因为这个男生后续的做法确实是不妥啊。 对对，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确实是，比如说他会觉得确立恋爱关系以后，我们如果是谈恋爱了，我为我的女朋友做一些，我多花一些钱没有关系。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相亲，每一次的相亲这个都是我来付费用，那好像不太公平啊，因为大家出来相亲嘛，还不知道会怎样啊，我和你又不是朋友。 对， 那可能是这种感觉，就有些男生他是这样的。 嗯， 那如果是这样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对， 所以假如女生呢，我们在遇到相亲的过程中有人想和你 AA 制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体谅一下对方。 嗯， 因为我曾经也看到过这样的跟帖，有人提出说相亲的时候男生提出了 AA 制，是不是可以呢？ 嗯， 其实下面有很多的跟帖，有很多的男生，我相信他们也有经济能力，那么他们也有爱心，也很善良，也是会认为在可能确立了情感关系之后男生会多负担一些，但是他们也会选择在相亲的时候去 AA 制。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这仅仅就是一次相亲，况且能成不能成还不知道呢。 对， 假如每周都要去相一次亲的话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在经济上吃饭确实是一个负担。 对，是的。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就这件事情来讲是可以理解的，或者你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对吧？或者你可以直接表达给他说，我不介意 AA 制，但是我希望你提前跟我说清楚，而不是说我回到家里你再给我发一条信息这么说。当然我们也理解可能这个男生比如说他这么说他是因为当你面不好意思说啊，也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我们可能给彼此更多的一些机会去了解对方啊，我觉得是会更好。但是这位男士做的后面做的事情的确是非常的不对的啊，他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去攻击你，甚至找到中间人还要求你的父亲去批评你啊，我觉得这有点恼羞成怒的成分在里面哈。 对，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遇到了一个不合适你的人放下就好，不要太在意他的评价。 而且他也并不代表以后相亲就会遇到什么什么。 对， 就是现在因为这种相亲奇葩，相亲遇到了什么渣 渣男啊渣女啊，就这种故事特别的多哈。然后呢相亲就等于一个这个好像我们会有这种很糟糕的遭遇，这样的一个代名词了。 对，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你去相亲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什么奇葩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很渣的事情啊？ 对，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思维了，已经。 对，其实就是我们讲，因为相亲，找到合适的伴侣，然后结婚，婚后很幸福的例子也不少。但是这样的例子不太会被其他人关注啊，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哎，你遇到了什么奇葩，或者是自己一个特别惨痛的经历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理暗示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半一半的概率，对吧？我有可能遇上不合适的，也有可能遇上合适的，所以我们就用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它就好。然后如果真的不合适，遇到了渣男渣女的话，就马上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扔出去，不要在意他，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是最重要的。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下一位问问题的女生，她说，我想问一下，前不久第一次到我男朋友家里面去，因为男朋友家里离我们这里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呢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和男朋友周五回去的，然后周日晚上回来的，就在他们家待了两天，住呢也是住在他们家里的，这是之前啊他妈妈做好了准备让我过去住，当然没有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毕竟我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点传统，不愿意当着他父母的面和男朋友在一起哈。但是这两天当中啊发现了很多的事情，回来呢我觉得我对男朋友的一些态度就变了。首先呢是发现他父母日子过得其实特别的粗，他们家里啊就算是一般家庭吧，我们家可能情况比他们家稍微好一点，但是不至于很差。可是到了他们家啊才发现，房间不收拾，屋子里边厨房里边非常的脏乱，特别是我要去这件事情他妈妈是知道的，但是好像提前都没有把家里边收拾一下。我们家虽然也是一般家庭，但是任何时间父母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窗明几净，他们家的玻璃啊似乎都有几年没有擦了，卫生间和厨房很脏，让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人，很难想象他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呢他爸爸喝茶的杯子里啊都是厚厚的茶垢，这就让我想起来我男朋友一个人住的时候他的家里也是乱七八糟的，每次去都是我要收拾。那么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次才会有意识，也许我是带着观察去看的吧。第二件事情呢是周六的一大早就有人上门来和他妈妈吵架，原因呢是他父母借了人家5000块钱，还给人家写了借条，但是只给人家还了2000，还有3000块钱没有还，而且呢在还了2000的时候居然啊就把借条抢过来撕了。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人家就上门来找他父母要债。其实呢这3000块钱我觉得他父母应该拿得出来的。可是我发现他父母真的是挺无赖的，非对人家说现在没有这个钱。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人家肯借钱给他们，按人家的话说是当时他们遇到了困难人家在帮助他们。我特别恨那种被别人帮助之后不知道感恩反而反咬一口的人，但是没想到他父母就是这样的人。另外就是他居然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是非观，他把我拉到了一边，完了还对我说别管他们的事情，走我带你出去转转吧。我后来对他说你不觉得父母这样做不对吗？他说那是他们的事情，管他们呢。我觉得我的男朋友没有是非观，可是因为那是他的父母，我没有再争执下去，但回来之后我对他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讲婚姻呢，就中国人的传统是婚姻好像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对吧？就是我们会要考虑 我的父母啊，你的父母啊，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习惯呀、啊？包括人的个性特点，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部分哈。但是呢，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我们现在看待婚姻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因为以前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结婚了我们肯定要住在一块儿、 嗯、 啊，这是一个传统哈。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可能父母也接受，就是说我们不在一块儿住，我们不用彼此的这种生活习惯去影响对方或者去干涉对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你对你男朋友他这个人的判断啊，就是说如果你很接受不了男朋友不收拾东西，或者是很接受不了他在父母的事情上不去做是非判断，但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做是非判断，而是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跟父母争论这件事情，他虽然心里也觉得父母不对、嗯、但是他不能去争论。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你们没有探讨清楚哈，就是你要去看你对你男朋友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合适，以及有没有他的一些特点是你完全无法接纳的。如果确实有也无法调和的话，那只能说你们不合适，但如果你没有尝试去调和，我觉得可能是你自己没有尽力啊、 嗯、 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考虑父母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啊，比如说他们家里脏乱差，对吧？那以后你们家里是你收拾还是让他的妈妈来收拾，对吧？ 对。 如果你收拾，其实他妈妈也脏乱差也不太影响你们哈。 对。 另外你要跟你的男朋友去讨论说以后你们结婚之后是不是要住在一块儿啊，或者是他们的父母会多大程度的影响你们的生活呀、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讨论的。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两个年轻人彼此觉得很合适，但是可能就是觉得对方的家庭有一些习惯呀，或者是父母的那个性格呀，觉得不太好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要考虑，结婚其实是核心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当你们觉得父母可能会在某些程度上影响你们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可以商量一些办法，看有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尽量减低影响。啊，当然这个我们中国人讲孝顺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但是我们孝顺也是有一个方法的，不是说一定要住在一块儿或者一定要全听他们的才是孝顺哈。那我们可以去考虑我们两个未来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你觉得对方父母特别的你是不能接受的，然后呢你的伴侣又觉得一定要跟父母住在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可能那就变成一个核心矛盾了哈。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就是非黑即白的哈，合适要不就不合适，而是说你要充分的考虑各种复杂的情况之后啊，跟你男朋友商量来做一个决定。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其实爱我这个男朋友啊都爱了很多年了，我大概呢是从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认识他，然后自己青春期就开始喜欢他，但是那时候啊他大我好多，他是20多岁，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好大啊，那时候他是成年人，我是小少女，一颗少女心满满的都在他身上。后来呢他谈恋爱还有结婚了，但是还好他没有孩子，他是我父亲的学生，所以那时候我会认识他，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到我们家来看我父亲，只要他来的日子那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日子啊。再后来呢我知道他离婚了，而且我知道他有一个孩子被他的前妻带走了，现在呢他是属于没有孩子一个人的阶段。那么要知道我现在已经出落成25岁的大姑娘了，而她呢也快40岁了。其实啊，我对她真的是挺有好感的，所以呢我就开始主动的追她，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追她吧，反正是我爸的学生嘛，当然她一直把我当一个小妹妹来看待。那么我话越说越大胆，脸皮也越来越厚，还主动的跑到她那儿去，她就开始回避我了。她说第一怕如果和我在一起对不起我爸，他说我爸会被气死的，因为我爸一直希望我找一个合适的人去结婚，我爸不会同意我和他在一起的。第二他也没有信心，我太小太年轻，也许我看上他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的那份心气儿，并不是真正的爱上了他，所以他说以成熟的他的心态不想和我在一起。可是我太执着了，因为我深知道 我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大学，无数追我的男生，有的时候也和别人好过，但是好一好我就觉得不行，我心里记挂的是他，我就想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他不相信我对他的爱有这么专注呢？ 我那天看一个节目哈，就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就突然想到了，然后就是可能这个男士上来他就是要想找一个伴侣嘛，然后呢很多女嘉宾就没有选择他，然后有女嘉宾选择他了，最后问他接不接受这个女嘉宾的时候，他就说我想问问那些人为什么没有选我。 嗯， 这个时候其实在场的那些心理学的专家其实给他的建议是这个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当你纠结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实际上你就迷失了自己啊。 嗯， 就是这个女孩子，我也想起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你爱了她那么多年啊，你在心里构建了无数她美好的样子，你可甚至都设想过你们两个在一块会是什么样子，然后现在呢你觉得自己年龄也合适了，然后她身边刚好没有伴侣，你们就应该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只是你的一个想法而已啊。那对方拒绝你，他会说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也许他心里还有一些他没有说出的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你执着地追求了他这么久，你该表达的也表达了，那么他最终还是选择拒绝你，一定是他慎重的一个决定啊。如果你再去追问，其实我觉得对你对他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你要做的可能就只能是接受他的这个决定啊。当然你可以再去争取，你说我的确是很爱你的，对吧，我有信心跟你冲破一切的这个阻碍，但如果他依然还是决定不跟你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只能尊重他的决定啊。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说你很专注的爱他，他就一定要给你回应啊。那接下来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放下和走进一段新的生活。 嗯 啊，我会觉得你可能从十几岁开始你就一直生活在爱他的那个状态下啊，生活在自己所构建的那个美好的爱情的状态下，你可能都已经让自己没有办法去看到其他人了，没有办法去感受跟其他人的感情连接了。刚才我也在说，其实你很多东西是你构建出来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没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啊。你执着的爱了这么多年，你其实没有，好像没有真的跟他相处过。 嗯 啊，你接触的可能都是那个他来你家里看你爸爸的样子，以及你想象中的样子。 对， 那个很可能不是真正的他，但是我们讲他有可能会变成你的一个心结，就是你没得到，你觉得所有人都不如他好，但是其实你要告诉自己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跟他相处，你一定会看到他的优点，但你也一定会看到他的很多缺点啊。所以把自己那个幻想放下，走入到现实的生活中来，看到你当下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当下跟每个人产生的情感连接，去体会那个部分，我觉得对现在的你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每天这个广播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些问题呢，也都是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刻薄，总觉得是感情不错，就把自尊看成了枷锁。我让你失望，我很难过，我也看不起这样。 是。